小姐样靓就乜都正，路人遇着亦会欢喜。 先生揸靓车兜风去，运气送到万事胜。 人人个个想富有，家家欢温馨，我有天天去 shopping， 愿每一刻也旺盛，风骚独领。 红炸弹冲冲，派给亲友通。 心领讲乜都正， 逢人就到贺喜恭喜。 哥哥手戴靓表都好，迎家中超迎着星， 人人个个想富有，开铺加天丁，我有天天去 hiking， 愿每一刻也繁荣，丰收全盛。 红炸弹冲冲，派给亲友通通，着身衫去派对。 派给亲友通通，着新衫去派对，要跟韵律舞动，红利是送送，打工仔就歌颂，世间很美，天天准时放工， 红炸弹冲冲，派给亲友通通。